两岸关系暗潮汹涌，经济前景混沌未明，岛内政治蓝绿对立，混局之中，台湾何去何从？ 凤凰 U Radio 重磅出击，为您呈现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特别企划，专访台湾政坛蓝绿重量级人物： 江炳坤、 谢长廷、 吕秀莲、 钱富、 连胜文、 蒋孝严、 郁慕明、 蔡正元、 林佳龙， 全方位把脉台湾，为失落的一代找方向，为台湾的未来寻出路。 7月1号至7月11号，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首播，晚上7点重播。 锁定凤凰 U Radio， 共同关注台湾下一步。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嗨呀呀！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嗨呀， 朱明奇同学 回来了，我要这个学习叫冯巩老师。 哎呀，笑死你们啦！ 为台湾人民这个寻出路、找方向回来了。 是这个台湾啊、这一轮的采访回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U Radio 的2013十字路口哈、有人说这个十字路口放在台湾呢，就根本不止一个十字，是20个十字。至少也是一个米字， 你知道王那个北京的五道口叫什么口吗？有叫 五道口？难道不是五道的吗？ 五道叫王八口。 好， 太冷了。接着， 反正 台湾之行怎么样 啊？好，我就说啊，这个十字路口哈，这个其实不止四个方向，在这个台湾啊，这个是一个人家号称多元的社会嘛，是不是？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一轮的访问，你看。总共有10个人哈，从这个台湾的前副最高领导人哈，到这个立委哈，再到媒体业的大佬，是基本上是包罗万象。有10位重量级的专访，我们将会凤凰 U Radio 从7月1号开始呢全线的推出，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专题和策划。好，我在这里先这个卖个关子，但是要隆重推荐一下大家持续关注哈，7月1号开始在凤凰 U Radio 和凤凰网上面哈就可以上线了。你在 U Radio 的能听得到是这个音频，在凤凰网上面呢可以看得到是一个视频。评的内容都有谁呢？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哈摆在前两位的连胜文，连胜文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这一次应该是很难得的一次接受了咱们的采访。还有呢就是谢长廷，民进党的这个大佬，最近这个也是新闻非常的多，而且呢他是在民进党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哈。首先这个访问大陆，作为一个元老级的人物访问大陆是有一个破冰啊调酒的这么一个行程，因此呢他的很多对于大陆方面的一些发言也是可能影响到台湾在选举年哈，2014年有一个7合1的选举，那接下来肯定很多人又看到这个2016的这么一个情况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所以说，哎，对台湾感兴趣的好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这个是凤凰 U Radio 的这个年度策划。 好，我们再把这个时间给大家预告一下哈，从7月1号到7月11号是在每天的下午2点钟首播，在晚上7点钟还有一次重播，大家一定要记得收听。 好的。好，那这个6月考学生哈，7月考家长，这6月份已经走到尾巴了，高考的成绩也都出来了。先说点轻松的，我看到今天啊，这个微博上有这么一条武汉的高考状元，武汉的高考状元留言一句说，这个让我想到任贤齐的一首歌啊，《天涯》，这个赢得了天下，输了他，说我得了高考状元。全市人民纷纷发来贺电，但是我却赢不来你的驻足遗忘。 这说明中国的老话是对的。 什么？ 情场失意，官场 这位 考场 武汉市的高考状元黄同学啊、虽然说这个高考状元、但是好像没有赢得自己心仪的女生的垂青。嗯，这个 网友是纷纷觉得非常惋惜哈。 啊，纷纷可惜，但是也有这个想做好事，结果把这个好事做怪的，比如说在河南哈，河南还有我看到湖北好像也有类似的政策，说是高考分数在300分以下的同学们，为了这个缓解大家的心情哈、为了这个让你快乐一点，免费旅游几个景区、啊，比如说河南的南阳景区，哎，这个是不是那个诸葛亮做隆中队的这个地方哈、说如果你携带自己的这个高考成绩证明书，还有这个成绩的证明，你只要给这个景区入口，哎，真的， 受一下 自己的伤口上撒盐。 我真的只考了300分以下，我考了250分哈、请让我这个参观一下，免费参观一下诸葛亮当年的这个地方， 同情之旅， 同情之旅。这有人说这个。设计这个政策可能是一个好心哈，想给大家心里疗一疗伤，但是是不是会有二次伤害的问题？ 其实你就让所有的这个考生，无论考上还是没考上的，你都免费去一趟、 他其实是不是搞一个噱头，为了自己广告？ 听说你的家乡西湖，拉了一个大横幅在湖边， 是什么？ 还准备了7条那个救援船在那里候命， 不要跳西湖。 高考不是人生的唯一一条路什么的。 但这个先给大家提个醒，这个西湖一般来说跳下去淹不死人， 呛死了，水太脏。 有可能是被底下那个淤泥给陷 住 了、陷住了，所以说最后这个跳西湖不通常不会达到这个死亡的目的，但是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观瞻的形象，所以 有碍观瞻， 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哈。 哎，我觉得武汉那个状元是挺厉害的，你说现在孩子说就这么敢明目张胆的哈，以前咱们那个年代， 明目张胆， 咱们那年代，哎呦，也真是10年前了。你说谈恋爱、早恋什么都是偷偷进行，都不敢在微博上。我想起来前几天看了一个， 他已经状元了，他怕谁啊？ 就是状元天下无敌了。 他有种考高考前的时候 确实，你知道吗？几天前，我看到网上就有一个阅卷，阅了十多年的一个山东的一个阅卷老师，他就说呀，就有一个孩子也是在高考作文里面就写关于谈恋爱的事儿，结果呢，其实写的非常美。他说啊，他写什么？跟他的一个女朋友看夕阳，说从初中在一块儿，我俩就在一起了，一直到高中热恋看夕阳，特别爱看夕阳。结果这个女孩呢，她后来就得癌症去世了。 这韩剧的套路。 没错，就喜爱去世之后呢，还是看夕阳，看着看着呢，她就是说我是来怀念和纪念她这个女朋友，这是高考作文她写的桥段，非常厉害。然后那个高考阅卷老师说她写的非常感人呢，我就打算给她高分，文笔非常优美，情节非常动人。结果呢，另外一个老师他就不答应，他说这个政治太不正确了吧。你说 这 个在这 是什么时候啊？10年前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这个阅卷老师呢，他是十多年阅卷的历史，有十多年，估计也是近几年发生的事儿。他说，对于我们这个高考阅卷有一个原则，就是发生政治问题一票否决的。但最后他就跟他说这是政治问题，这是不能早恋的，在学校里面我们不能提倡这个。于是呢，就跟他的这个同组老师两个人争。争来争去呢，谁都没赢，最后说还是给一个中等的分数。你看，非常重要的一点，写作文 改变人家的命运了， 得体现你政治上正不正确。现在不大家还在讨论吗？说零分作文高考这个满分作文，虽然很多零分作文大家都可能觉得是不是真的考生写的哈，可能很多都是网友这个炮制的 编的， 但是大家会觉得好玩啊，这个围观者众啊，一是觉得你真的是有可能当你下笔的时候哈，你在高考场上你敢不敢写出这样的文章。 就像去年香港的这个香港的这个中考啊，香港的高考其实是这个中学生的这个文凭试啊，文凭试里面就有一题就是问到一些香港的时政相关的内容。很多考生就说哈，我下笔之前其实我是有考虑的，我不太敢这个。虽然说你看每天报纸上哈写的，比如说这个批评政府的言论，但是你不要看香港是按理说是言论啊媒体是相当这个开放的，考生还是会有顾忌， 也会不敢， 他会有顾忌。他说写的时候我这个不敢太过于激进哈，就怕这样的是会被这个老师 干扰到自己， 会被老师评个低分。 所以现在孩子都是也很实用的，也不能说实用。你说换了谁，我真的是 艺考决定我一生的命运的话，一定会非常谨慎的。 另外就是这种民怕官的这种心理根、根深蒂固的，就老觉得自己在这个政府面前也好，还是在这个比自己高一层的老师面前也好，永远是一个被审查、被监视、被考量的一个对象。 没错，这老师多半可能自己也真的是在行使这样的职责。 对， 啊，我们看到这个高考的各省的高考题目公布之后啊，那免不了的这个 有议论， 大家都会有这么一番言语的狂欢哈，会说哎哪个省的题目最好啊，哪个省的题目最这个离谱啊、奇怪啊，还有自然也会写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高考满分的作文，或者说高考零分的作文。这个关于满分和零分的作文真实存在的这个问题哈，我倒是去研究过一下，这个就有参加过评卷的老师就说哈，基本上你在外边看到的哈， 都不是 这些满分和零分都不是真的， 满分也不是真的。 满分的有可能，比如说当年那个南京的那个考生写赤兔 之 死的， 赤兔 之 死、 这个应该是真的。但是呢，以这个高考阅卷的制度哈，首先它是要求保密的，对不对？高考这个评卷的时候都是武警看着的，然后呢，同一份卷子，老师要采取这个盲测，你也看不到学生的名字，你可能看完卷子之后有一个印象哈，这个文章写的是什么，但到底是谁写的，哎，你这个恐怕真不容易记得。然后老师阅卷的量也很大，再加上其实以刚才樊素说的，就是高考这个评卷最可能产生的就是一种折中的结果，它的分数一定是正态分布的，所以说要出现极端的满分或者零分的这个本身的比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我看到这个广东的一个说法，说广东全省它是60分的这个满分嘛，作文那平均分大概在50分左右 啊， 50分啊，五十分。 他说今年和去年广东几乎是没有满分作文的， 对他满分他有个比率是1%， 对，报道说什么去年有15篇是被评为满分，这个基本上他说是个美丽的误会。然后大家说，哎，那个零分是不是其实也没有？他说零分呢只有一种情况， 你完全不写， 你不写，或者说是完全把以前你背下来的文章就生搬硬套的 抄袭 是，抄袭就感觉这个完全是不是切题的，所以基本上就是零分。你就是光写个标题呀，他都给你2分 啊，对。 可能网友失望了，原来 你这零分的话，你得必须故意的去得零分才得得到，不然你还不容易得到零分。 因为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老师也是千叮咛万嘱咐，意思就是说，你就算没得写，你在那里说废话， 就是、 你也要把那些格填满 啊。对， 因为最后老师是不看功劳看苦劳，你看你这孩子写了这么多字，多给你2分， 真是。 而且老师会教哈，你要想拿高分，首先一定这个结构啊。字儿非常， 我的老师签订了说你 先别提结构之后再说，你先要保证你的卷面是干净的， 卷面是干净的， 而且是写字写的特别漂亮的同学一定是 这样，这个字写的好肯定不会有错哈。好， 而且要讲究什么好的开头啊，什么好的中间啊，最后好的结尾啊，看来非常有套路的。 好，我们这个待会儿来读两篇啊，这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这个这么两篇非常奇葩的作文，顺便来讨论一下，你说这个文章好真的要出现在，要是你来当评卷老师的话，你给他几分？休息会儿，三立话新闻继续。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今天是6月27号哈，从7月1号开始，咱们的这个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哈。系列专访台湾有10位重量级的人物，从7月1号开始这个挨个的推出，大家关注一下凤凰 U Radio 和凤凰网哈，在网上可以看到视频，在 U Radio 上呢就可以听到音频了。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我说，你们这个凤凰 FM 上面哈，打开已经出你们的这个招贴出了一个多月了，但是呢就是没有内容， 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对，好， 这关子卖的够久 了，现在 咱们这个关子卖了一个多月了，好，这个人终于要走下来了，大家7月1号开始就开始准备收听哈。好，接着说回这个高考作文题目的这个话题，咱们今天是搜罗了几篇哈非常厉害的作文，也有说呢，有的是认为是可以得满分，有的人说是有的文章呢可以得零分。咱们先来看一篇满分的吧。满分的我看了一个哈，我觉得 你是说那个猪那个吗？ 不是猪那个，孔乙己那个， 孔乙己那个， 孔乙己那个 是满分，那是零分， 这是满分 啊。 但孔乙己这篇文章哈，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题目，就是说有的人觉得他是从零分，因为呢他政治实在是太不正确了。就说这个孔乙己这个先生啊， 他应该让他来做3D， 他讲的都是社会这个时事， 哎，这个 然后包在一起。 孔乙己的这篇文章在哪儿呢？ 没事没事，咱先找一篇 天，这个真的是高分作文。广东人家那个有点评人了，落笔了，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一平教授给他推荐的点评，咱先看看评价有多高哈。他说这篇文章呢观点明确，真正有效的善行需要采取适合捐助对象的行善方式，认识很深刻，可以通过现象深入本质啊，思路清晰，论述有层次。只是可惜呢有几些长句呢表达不是很流畅，论证呢也不是非常的有力啊。你看人家才800字嘛， 这广东 什么题目呢？广东题目咱先回忆一下哈，说是有一个人白手起家成了富翁，他为人慷慨，热心于慈善事业。一天呢他了解到3个贫困的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他同情这几个家庭的处境，决定向他们提供捐助。有一家十分的感激，高兴的接受了，一家呢就犹豫着接受了，但声明呢将来一定会还给你们，还有一家谢谢你的好意了，我觉得你是一种施舍，算了我不要。就这么一个材料，说选角度，确定利益，自拟标题，文体不限，不要脱离材料内容以及含义的范围，800字最少，不得套作，不得抄袭。然后看到这篇高分的文章标题叫做善行，我该如何安放你，哇，很人民日报 feel。 然后第一段， 我觉得是你念的有人民日报 feel。 慈善本该是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字眼，是一个能让行善者体知自身对于社会超出个体有限价值的义举，也应当成为受助者生命的冬天里的一把温暖的手炉。但是如今他遭遇的敏感和尴尬人尽皆知，就如那个感激却婉拒的家庭。这第一段是呼应了材料， 这个开头你有没有觉得曾几何时这样的开头非常的像人民日报 的 社论题？ 对， 我觉得那个就是往年把历年这个高考的满分作文都出一本集子，然后这个老师就要求你们把他们都背一遍，不管你会不会用，到时候你这个在你写文章的时候，你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这些句子会自然而然的浮现出来。 真的是，你看，我看那些什么资深的记者呀，他们写分享就是记者的这个写作之路哈， 就先背， 他们就觉得背到你喜欢的句子能够朗朗上口，你自然而然就想出来。 熟读唐诗300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吗？ 没错没错。 好，这个我终于找到我刚才孔乙己的这篇文章了哈。这个孔乙己就是有人说他是2013年重庆市高考的零分作文，因为重庆的这个题目是梦哈，梦。那有人说了， 一开始都觉得全国卷可能很多中国梦，哎，发现可能就重庆一家。 你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能做梦哈。这个有人说他得零分，但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可以得满分。我摘一段哈，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家里也阔过，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但成天玩 DOTA， 毕业没找到工作，于是越过越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不怕吃苦，便四处闯荡换一碗饭吃。在河北卖过奶粉，在北京练过长跑，在上海捞过死猪，在海南当过校长，在长沙通过井盖，在中储粮的粮库当过保管员。 这一句话的信息量非常大， 信息量太大。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买过房了吗？我略略一摇头说，他说，呵呵，我以前也有房，你相信吗？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买房，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便恳切地说道，我以前在北京的五道口有一套房，后来卖掉炒股了， 所以现在变成讨饭的。 然后我就笑醒了。哎，你说哈，这个当然这篇文章我相信应该是这个 网 友发挥 的 啊，网友发挥传的。但是你看这个，我觉得非常第一非常切题，啊，非常切题，这是一个梦嘛，对不对？那第二，他我觉得这个套这个鲁迅先生的这篇原文，他这个口气学得非常像啊，口气这个腔调学得非常好。第二个，其实鲁迅的这篇文章里面也有很多很大的信息量，在他的那个时代，这篇文章你看，我就觉得，你有的人会说它是一个套作哈，有的人说他觉得这个是孔乙己的一个套作，但是我觉得，神似。但是呢形式上有很多的变化，这篇文章其实是非常好的， 而且信息量非常巨大，你看到这孩子一定是关心社会，关注民生啊， 而且有批判性思维，有批判性思维，还有这个自嘲和反讽的幽默。 没错，但是就一点，刚才讲了那位山东的老师十几年的阅卷经验，一条一票否决，政 治 不 正 确 啊，这个 你看我刚才没说完呢哈，刚才那个女孩她不说谈恋爱嘛什么的，她说一直看夕阳，还有一句那老师非常关键，就跟她不同意的那个观点老师，他 他说中学生怎么能是看夕阳呢，应该是看朝阳啊。 我的妈， 这边孔乙己 暮气沉沉，零分零分， 他敢对鲁迅先生大不敬。 是这个说中学生最怕的几个题目，这个周作人就是其中的其中一个哈。那这个高考的作 文，其实鲁迅插一句，我觉得鲁迅先生你仔细去看他那些杂文集，如果你不拿着一种要高考的心情去看，你纯粹就是读书的心情去看，他其实很多小说写的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他是最早写武侠小说写的很棒的人，他写眉间尺啊，写什么写的很好。好了，看完插播完毕。 好，接着说刚才那篇高分作文哈，大家觉得怎么样？就听完了，除了有人民日报 feel 之外呢，觉不觉得现在其实非常非常多的文章全部都是这 个 套路、 这个、腔调的？ 对，我觉得这个腔调非常的， 就是让我提不起兴趣。我就是一般来说，我要看，因为我也曾经看过大量的这个学生的这个作文，也不是作文，就论文了。就是一般来说，我的确是像那种，当你看几百份的时候，你不可能逐字逐字的看，你就会先扫第一段，他在讲什么。如果他第一段根本讲的不清楚的话，这篇文章基本上我就不可能给他什么 B 以上、B 加以上了，就往 B 减项靠了。 千篇一律， 对，千篇一律。像他刚才这个作文呢，就是说，你觉得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但是说的不好听点，每句话又好像是废的。 就是写 这种四平八稳的这个文章，就是没有东西让你印象深刻。 对。 于是有人总结哈，他说现在的作文其实就两大准则，第一政治正确，第二心灵鸡汤。 心灵鸡汤、 是吧， 心灵鸡汤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这个猪在那个就是那个平衡那篇作文，就是说他就是说什么心有猛虎，那个细嗅蔷薇，就是那个他说他在那什么一个他就是一个宝盖头的他，说他那个什么登上在雷电交加什么登上高峰，然后这个历尽千辛万苦，伤痕累累，然后一个声音问你值得吗，他说我愿意什么的。这里面呢就是引用了心灵鸡汤这个汪国真大师的那个一些引用段落。 但是我觉得哈，咱真的有的时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有这个听众批评咱吗，说你们根本就是坐着说话不腰疼。 有种你们写一篇。 也别说咱自己写，就是出题的老师我都觉得，你看你出的题目就真的是这么经得起推敲吗？咱说孩子写出来的文章什么心灵鸡汤政治正确，但是老师出的你看最近就几年就流行两样嘛，第一种文艺腔，第二种穿越体，今年不又是找得到印证吗？北京啊，如果是爱迪生回到了21世纪、首先不符合逻辑啊，爱迪生怎么是回到了21世纪呢？这是逻辑不正确，来到了21世纪吧。然后还有江苏卷， 从未离开过。 江苏卷说什么探险者去山洞里面发现蝴蝶，然后真有网友特别较真，还找到就那份材料的这个原作者，原来还是我的一个老乡，你知道吗？他说啊，我是在江西的一个山里边，确实是走进那个山洞里面发现了蝴蝶。网友不是质疑吗？果壳网什么的还贴出很多科普文章。 山洞里面怎么会有蝴蝶？ 怎么会有蝴蝶？那根本就是蛾子。然后这特别长的文章，看凤凰网什么的，大家就去纠错，到底请这个南京什么林业大学的教授专家给大家分析，这确实不是蛾子，因为蛾子和这个蝴蝶它们不是同一种科目的类别。如果真的是出现在山洞呢，有一种情况不是蝴蝶哦，是一种蛾子叫的齿蛾。然后你看到觉得网友好幽默，但你会想到哈，就大家出题的时候，你别怪孩子们，首先出题者是不是说我一个题目让大家是有话可说的，能够激发大家一个表达欲的，然后你考察的时候呢，到底是想考察他的表达能力，还是说考察别的，比如说你的这个思维的深度、思维的广度，还有你各种这个观点的碰撞，有一些你比较思辨的东西体现得出来，还有比如说价值观，是反映你内心的世界。文学人家说是表达嘛，就考察的不是说现在看到很多被批评的有点八股文的感觉，即使是高分哈。 但是可是呢，像你刚才说的这些呢，都是比较实的这个题目， 比较实 的。那有些题目太虚呢，也被骂。比如说这个湖北的高考作文就是上善若水任方圆，然后就有这个听众就打电话到报社骂，就说这个政治非常不正确，就是价值观不正确。 为什么？ 他说方圆呢是一个很就是标准很明确的东西， 是 你现在用这种上善若水任方圆，好像这种模糊标准，就是让这个小孩心中是非观念都不清晰了。方可以圆，圆可以方，我们已经在一个这个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的一个社会里了，你让 那个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写一个，好像说当我达到一个什么境界的时候，我就可以黑白颠倒，这个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想方就方，想圆就圆，这不是他们一种毒害吗？ 这位读者的理论水平很高啊。这个强烈要求人民日报评他做编辑。哎，这不行，这个理论水平太高了，我得琢磨琢磨。哎，这一题里面原来是一个高级黑哈。 嗯， 好，休息一会儿，三六八新闻，我们待会儿接着聊这个高考的作文。 就像女人的衣服，好的节目永远少一个。U Radio 是你口红中最鲜艳的颜色，是你穿出门的那双高跟鞋。 U Radio 为你穿戴知识，涂抹资讯，靠潮流自信，与众不同。总有不同角度，透过凤凰财经看不一样的陆家嘴金融论坛，6月27号至29号。凤凰财经 finance.iphone.com。 哎呀，这个高考作文哈，实在是伤不起。你说出的太实了呢，有人骂；出的太虚了呢，照样有人骂。写的好了呢，这个有可能得满分，也有可能得零分啊。所以说 最 后 得了中间分。 哎，所以说这个高考的这么整一个设计哈，对于出题者来说，就是鼓励你出一些不痛不痒的题目；对于作文者来说呢，也是鼓励你做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来。 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关键是你好像看起来是想让我有话说，但是我话说出来之后呢，你又觉得我这话说的不对，不该这么说。 对， 就比如说这个福建，大家说是最奇葩的今年。他引了顾城的一首诗。 对， 他说：“我仰望着夜空，感到一阵惶恐、惊恐。如果地球失去引力，我就会变成流星，无依无附在天宇飘行。哦，不能！为了拒绝这种自由，我愿变成一段树根，深深地扎进地层。”哇， 这是一首挺好的诗。 然后这个诗之后呢，大家就会评哈，你就现在结果出来了，就有孩子就把它理解成要这个 脚踏实地啊，这个是一个最常见的哈。 零分，不要啊？为什么？ 为什么？ 不对，他说要写的是自由和束缚的这个关系，你不能写成脚踏实地。 为什么 在微博上你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评论，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啊，你说你给一个这么漂浮的， 啊、 让大家完全抓不到影子的东西，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为了开拓你的想象， 对 啊，让你释放你的这种平时你所想不到的东西，这个思考的空间，你可以任意去驰骋。怎么还有一个规定标准答案的这种做法？ 而且本身哈，以诗人的这个诗来作为高考的题目，是一件很大风险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诗无答故，你问原作者你到底想说什么意思，他不见得的。 文本是开放的， 对，文本是一个非常开放， 还真的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以诗作为题目，但是呢作文的要求的是 诗 歌除外，你不可以比如说对答一首诗，对答一首诗，比如说经常这个别人说以诗答某友人哈，以诗相贺，这种其实是常见的套路，但是呢你在解读诗的时候你不可以采取诗歌的题材，这个也是在高考这么多作文哈，或者说一直以来被大家所这个疑问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诗歌也是作文学的一种题材，为什么诗歌除外。 但是好像近几年有点开放的感觉，就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广东的他就没有写耶，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理解说诗歌是可以纳入他的题材范围，但是你想孩子们还是以文为主嘛，就不会轻易去尝试这种风险太大的题材。 而且话说你试试写一个800字的诗，尝试了。 不是诗的话是一行算， 哎，他说了不少于800个字， 800个字、 他有这么个要求， 不是800行、 但你在这个通常的报社投稿的时候，诗的这个通常是一行算20个字，好像有这样。 总之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大家觉得不可行，所以写诗估计寥寥。哎，但是真的牛的人，你知道写什么？应该是去年，不是今年，我看到网上有微博就贴出来，江苏又出了一个写文言文的，就写出来 那 种一半的字，连那种教古文的， 我 都不认识。 我 觉得 能看懂偏旁不少。 他这个文章就是有点挑衅老师， 是吗？ 挑衅老师就是说，老师如果你判个低分的话，一定是因为你水平太差，你看不懂。 这个孩子他应该是，他说从小的时候他就看那个《资治通鉴》什么的，看了 N 遍，就基本上可以 N 遍呢， 倒背如流。我不知道能不能算，但是古文底子非常非常好。他其实没有在看到题目之前，他跟他妈妈就说：“妈妈，我打算这个贸易字典我要写古文。”然后真的写完之后，他当然是人家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肯定写得好。写完之后就有教授说：“这孩子凭这功底，像我教授我很多字我都不认得，那他一定是给我破格录取的。”我想这孩子会不会想到就走另外一条路？哎，这个剑走偏锋，说不定也是另外一个道路。 这个恐怕也是有一个可能。你刚说到这个古文哈，我就想到你说今天咱们说高考，高考的原型其实是科举吧？对吧？那这个科举的时候，作文都考什么题目呢？我查了一下，说1905年哈，这应该是这个中国的 大清朝还在呢 最后一次科举了。那一年的科举，哎，我看他这里边，当然他科举主要就是作文嘛。作文的这个题目都有什么题目呢？比如他在最初一集的这个乡试上面哈，都是跟历史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汉初持商贾之律论啊，就是让你这个论述这个汉朝初年的这个商业经商的这个商业社会， 这怎么有点像正经历史题、啊？ 对，它其实是糅合了政治历史，然后再因为清末了嘛，已经有一些这个洋务运动了，它会让你讲一些经济、 实务 方面的内容。然后进入省了，进入省一级的考试了，河南的就叫做中州形势论，陕西的叫做王猛治秦论啊，这个都是跟当地的地方历史有关了。那比较厉害的呢是广东当年的省一级的这个考试在1905年、是什么呢？吴以侠犯禁论、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有人就评论说估计是当时广东革命党的这个暗杀之风啊、太厉害了，所以你考试都要你讨论一下这个吴者以侠犯禁的这个问题、山东呢说是这个辽金元开国兵力论，这个是做一个军事方面的一个军事科学的一个论述、然后再看当时这个考生哈都有什么样的作文的题目？比如说有一位啊，当年的这个会试，也就是进入了省一级的状元，集中到北京去考试了以后呢，会试的这个会员，也就是考了第一名的这位谭延闿，谭延闿就后来做了湖南都督哈，甚至还是做了这个民国的这个主席过，他就是论述一个什么题目呢？这个其实放到今天来哈，都有一定的这个价值。他说，题目是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哈，请你举近百年来的历史以证明其政策。 打一球人，一球人都被打进去了。 就是说，你看这个，就好像放到今天《人民日报》上来，就说是证明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啊。论述为什么？ 今天那个《人民日报》的确有说这个 双重标准， 说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太腐烂了。腐败了， 美帝国主义才是恶棍， 他们恶赖需要政治改革 啊，好之类的。好，这个谭延闿就做了这么一篇这个作文。这个作文呢，当然这个文言呢非常多啊，所以说我摘两句来说。他就说啊，这个他论述的说，维也纳之会议啊，所以保全欧洲之举也，举拿破仑所破坏者一而建设，民非不正也，而其计也。然后噼里啪啦嘣，就是从这个欧洲的近代史，然后一直论述到中国应该采取的这个策略，最后得出一个什么结论？说就是说这个你基本上就说拳头大的人有理。 香港这里面 是，但是你先别管人家政治正不正确，但是可以说明一点什么呢？知识面人家非常广， 对， 确实是饱读诗书的。 这样的文章在今天的高考卷子上可能就 不会出现了。对，如果你能找得到，可以有这么多充分的史料，能够把你说服了，那也是他的本事。 而且你觉不觉得那个时候的文章那个题目呢？就是它是给你的开放性特别强的， 对啊， 它给你指了一个方向，但它不 是 规定 试论。 对， 你说开放性，咱看看法国人家怎么考。法国高考人家考哲学，你知道吗？哲学，比如说文科考你什么呢？人们通过工作获得了什么？第二题，是否所有的信仰都和理性相悖？这是文科生要解答的题目。理科生问什么？ 听上去像我那个大学的。 没有国家，我们是否更加的自由？没有国家，问你是否更加自由？ 可以啊， 我们 这绝对是会把考生往政治不正确的沟里。 有责任追求真理。你看啊，人家的题目很明显的，就不要让你猜，就不会装腔作势的感觉，故弄玄虚的感觉。我就非常明确的一道题，你怎么思辨？非常明。显的，但是中国的题目， 他这题目在微博上都要被删帖的， 真是。 哎，你说，尽管说在内地现在出的考题，有人说非常多的这个限制，可是限制完了之后呢，有一点，我希望大家考生哈看到题目之后，我想写记叙文。 我有的故事可以讲，我想写议论文，我有的观点可以抒发，但现在关键是我看完题目有点不知所以然。 议论文基本上会要你写议论文， 没错， 不会让你写 小说，肯定不行，小说肯定不行。 你看起来是让你非常自由，觉得没什么这个限制，但实际上操作起来，尤其是在很多老师这么多的考点，这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教你怎么样去应付的时候，你更加会觉得这个所谓的创新，所谓的自由，在中国的考场真的是非常 难。还是啊，说归到底，这个我觉得跟他这个考试的初衷有一点关系。比如说我刚才说谭延闿的这篇科举的这个作文，整个当时1905年的科举制度，他是要选拔人才，就是马上可以出来做官，马上可以出来，比如说当一个部长。 他等于是一个公务员考试了。 对，他有一点公务员考试 申论 的这个意思。但是咱们的这个高考呢，更多的是说有一些你的基本的这个技能， 表达能力， 对不对？表达能力， 能力 啊，你这个人 组织能力， 对对，是不是一个健全的一个正常人哈？基本上我觉得看起来就是这么一个味道。而且我觉得高考它，高考它这个特别是语文类的考试，它反而是说它是反对你的创新，或者说反对你的标新立异的， 要求你这个循规蹈矩的， 要求你循规蹈矩的去做作文。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的设定之下，不管你强调你的题目本身有多么的创新，你必然还是这个，你这个在这个模子里面，这个大样子肯定是跳不出来， 带着镣铐起舞。 还有一点哈，就是现在你说真的是毕业之后，在这个高中毕业之后，我看有老师就说，你进入大学第一课，我们上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哈，他第一课会教你把你以前在高中学的那种所谓的写作技巧全给我扔了， 通通光， 全部扔掉，重新开始来，就是你要选择进入大学之后你要会说人话，他说。可是你说在高中为什么高中的时候没有学会 说 人话呢？ 为了要学以后得到说人话的机会。 所以现在， 所以我现在必须 不 说人 话，咱先学着你爱听的话。所以你会想，中国的孩子们真的是越来越精明。 但是你知道痛苦的在什么地方？可能你大学四年好不容易说了四年人话，然后一上班又不能说人话了。 对， 你要写年终总结，你发现这年终总结其实跟以前写作文差不多。 要考公务员了，又不能写人话了。对， 哎，咱再参考这个香港的学生，他们会怎么考哈？考语文，他们考写作考两种，一种叫做片段写作，就基本上是考你这个写作功底。 写微博， 比如说，哎，差不多，就运用 俩段子手的福音啊， 运用俩比喻描述你肚子饿的感觉。还或者如何刻画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这是小短文。长文就这个也挺虚幻的，说照镜子啊，你写一篇长文。还有说这个那双眼睛在看着我们，或者说密码失效，这也挺香港的穿越题的。 而这个 Big Brother Watching。 好了，那么这个关于高考的作文实在是要吐槽的话哈，一箩筐。 其实每年都有哈，总体来说，这个我注意到有人在批评哈，说这个高考的作文越来越文艺了，越来越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要求，因为实的东西没法写，对吧？你不这个实的东西能写的太少了，要不然就写了自己都看不下去，要不然呢就写了以后被判零分，那你只能给一些虚的题目了。 好，但是呢，希望这个咱们的这么多的围观和吐槽之后呢，能真的是有一天能写出在作文里面你敢说人话，就比如说咱在民间纷纷判高分的作文，能够真的是在考场上有一天公布出来，这篇文章我们非常之欣赏，老师也不会以政治不正确为理由而和跟他 看夕阳就看夕阳， 就看夕阳就看夕阳， 谈恋爱嘛，就是故事好就好，说明他这人是个善良的学生， 真是好。 好，那咱们这个进入有话直说的环节。那么在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三裁决了一项非常厉害的婚姻保护法，违反美国宪法，评论就说这是历史性的裁决。因为呢，从1996年开始啊，美国联邦法律对婚姻的定义就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同伴的伴侣呢不会这个享受不到异性夫妻在医疗啊、退休啊这方面的福利。 对， 那么这次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同性恋婚姻的这样一个判决呢，奥巴马也说了，是表示赞扬，他说我们的国家会因此变得更好，看到美国很多同性恋伴侣真的是热泪盈眶，非常非常感动。在美国历史性的裁决，相信在世界史上应该都是历史性的一刻。 但是还是得补充哈，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这个保卫婚姻法违宪的这个裁定啊，不是意味着美国就是全国性的哈这个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地位了，这个依然是美 每州立法的每个州来立法的这么一个范围、只不过最高法院它是就是说开了一扇门，说如果你们立法承认同性恋婚姻的话，那这是可以的。它并不存在一个这个在宪法上的禁区。因为在加州呢，之前这个通过同性恋婚姻的立法之后呢，有一些反对同志婚姻的团体就发起了一个要把这个法律撤销的这么一个运动。他们很多的依据呢，就是依据96年的这个保卫婚姻法案。那现在等于说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么一个，而且是刚刚过了过关5-4，九位大法官5-4的这么一个裁决，认定了96年的这个保卫婚姻法案违宪呢，等于说给一些反对同性婚姻的团体呢，就是抽掉了一根他可以使用的武器。但是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个办法来这个进行一个同性恋婚姻法案的一个博弈呢？其实还目前仍在进行当中。因此呢，我看到在 Facebook 上马上就有人科普出来说，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影响呢？得出了结论说，如果说你是异性恋，或者说你已经结婚的话，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如果你说你是同性恋已经结婚了，那如果正好生活在这个比如说加州，那你可能你会有一些跟同性恋的这个跟异性恋的这个夫妻一样的权益啊，你可以有一些财产啊、税务啊、这些方面的这个利益。但是总的来说呢，它的这个象征性比较大。奥巴马在往非洲的这个空军一号上，据说一直在收看这个电视直播然后看到这个结果了以后呢，发了一条微博。奥巴马的这个微博上写的什么的？Love is love， 爱就是爱。哎呀，这个。 好，但至少这样一个裁决呢，是意味着美国从此呢就会给这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给开辟了一个理论的依据 啊。 那我们把这个案例拉回到中国，请你来评判一下，你觉得在中国同性伴侣享受和异性伴侣的同等福利在中国是现实的吗？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其实这个话题在香港哈也有很大的争议。 新婚姻法都已经没有什么福利了，新婚姻法规定完以后，这个夫妻配偶双方已经就是各过各的了，基本上，那还有什么福利啊？ 对，但是因为这个在香港或者说在内地会有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省就不要说全国性的法律会承认这个同性恋的婚姻有合法的地位。那香港之前 当时对于这个同志的平权的运动它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启发意义？好，我们马上听首歌吧，回头立刻来听听你的看法。 讲述我们平凡假烈的爱情，说真，你想我就老婆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换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同性恋的婚姻的议题哈，在美国自从加州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决定之后呢，一直还是有争论。那么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是在26号以5-4的判决结果哈，裁定一部96年的保卫婚姻法案违宪。那么它的意味就是说呢，给这个各州哎去立法承认同性婚姻呢开了一个机会。最高法院并没有做出一个直接的支持哈，但是是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因此这个对于可能在内地或者说在香港的听众来说哈，你觉得这个香港的以及中国内地的这个同性恋伴侣是不是应该争取同样的待遇呢？在结婚或者说同居的情况下，财产税务哈还有证件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跟异性恋伴侣一样的平等的待遇？好，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0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一键 call 进来。 好，首先是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你好，等一下哈，我把李小姐接进来。李小姐你好， 您好， 您怎么看这个同志婚姻的问题？ 我觉得在我国肯定不可能实现的。 在 为什么 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就是以这个就是很多民生问题是以这个婚姻这个来。就是这个就是婚姻这块会就是在百姓的民生生活中起到很至关的作用，比如说买房什么这些都是很关键的，衣食住行这些。然后现在就是光买房这一块都有为了买房或者是单位分房子之类的都有假结婚假离婚那些的。如果同性婚姻这块再开放的话，这块肯定会钻很大的空子。 就会变得更乱了。 你是觉得会更复杂 管理是吗？ 好的。 你指就大多数人会有很多用这个作为一个借口，倒不是真的是同性恋他们。 对。 这个恐怕是一个很大胆的假设。 这个是非常中国式的一个。 如果这个中国承认了同志婚姻的话，大家纷纷这个跟同志结婚，这样是不是 多买一套房？ 多买一套房子，这个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好，谢谢北京李小姐。香港的 Maggie 你好。 喂，你好。 Maggie， 从这个香港之前有一些同志平权的这个运动，也有一些争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不起，没听清楚。 我就说你怎么样看这个同志伴侣争取跟异性恋伴侣一样权益的这一个话题？ 没有，其实这个是已经是半公开嘛， 是 在香港也是半公开，只是你在法律上是承认还是不承认的问题。 那你的态度呢？你觉得香港的法律应该承认吗？ 香港是有可能，可是国内的我看是不可能的，就要看往后在中国里面的发展是怎么样。 所以你会 香港人是 觉得香港应该先于内地承认是吗？ 香港人是会承认的，可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嘛，就要看我们的祖国是怎么看的。 但是现在其实香港有很多法律规定跟内地的法律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可是有时候你不能说怎么样啊？我看香港是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是属于中国一部分嘛，如果是中国不承认的话，我们现在也是很难去立法的。 你个人支持吗？ 兄弟。 你个人支持吗？ 个人的意见呢？你会支持这个同志婚姻吗？ 没有，我是说我会支持，可是香港人也会支持。可是你要立法的话，可能是要看一段时间了。 OK， 这个 Maggie 的逻辑是说香港人会支持，但是北京不一定同意啊。这个是一个恐怕有一些具体技术上的问题。那这个方先生你好， 来自哪里？ 方先生你好，来自哪里？方先生的电话断了。 方先生电话断了，麻烦导播再接一下。 好的，这个有人说在美国出台了这么一个同性婚姻，在最高法院撤销了他的这个宪法上的障碍之后呢，对于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呢？移民恐怕多了一个手段， 因为美国人同性结婚也可以取得绿卡。 对，如果说你的同志、你的同志伴侣刚好是比如说是一个美国人，那你作为他的这个配偶有可能可以因此获得绿卡。这个 恐怕得到又给这个很多的移民中介 实际的一些 提供了一个实际的操作的可能性哈。以前有这个结婚移民的这个有非常多，哎，现在同志的结婚也可以移民，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那这个顺便说到这两天有关的这个同志的新闻了，在美国呢有一个团体叫Exodus 啊，他的一个这个是其实是反同志的团体，他强调说同志其实是可以被扳直的。就是他可以，他宣称哈自己这个可以通过一些治疗让同志变成异性恋。这个是一个30多年的团体，他的一个创始人呢自己也是同志，但是最近几天他就在 CNN 的电视直播中他说宣称自己的这个疗法是失败的，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并且向所有的同志道歉。 好，我们再接听魏先生。 四川的魏先生，魏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魏先生，您觉得哈，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同志伴侣的平权？ 我觉得短期内不太可能吧。 为什么？ 您个人的意见，您支持 吗？我支持 的。嗯，您支持，但是您觉得又不太可能，为什么呢？ 因为在政策和法律层面还没有相关的配套。 嗯。 还有一个人们的观念，可能短期内也不好一下子。转变过来， 嗯，但是您的观念就已经是支持的了。 我个人是支持的。 嗯，所以您觉得自己的观点不具备太大的代表性。 嗯，是。 哦，那您有会跟朋友讨论这样的问题吗？ 同性恋话题很少讨论这方面。 哦，但是您自己心里是支持的。 因为毕竟是人家也是有他特殊的一种取向嘛。 是， 好， 好， 谢谢魏先生， 需要尊重， 嗯，好，魏先生说这个自己是支持的，好，但是觉得实现还是有点困难。 方 先 生， 方先生，你好， 你好， 哎，你好，方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同性恋这个现象在中国，按照中国目前的国情，还有中国中华民族这个传统的习俗， 嗯， 来看呢，现在是还是不可能和国外那样得到认同这个同性恋。 嗯， 但是假以时日，就是说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个问题可能慢慢的能够让中国人民的呢也有所接受，就是这样的关系。 嗯，您个人的倾向呢？ 我觉得也应该假以时日，现在还是觉得还不行。 你觉得还是有一点 时机不成熟哈？ 就是说，现在传统来，的传统观念来讲，还是不能接受的。 嗯嗯。 好，方先生来自哪里？ 广东的。 好， 谢谢 广东的方先生哈，也是之前有给我们发表意见，感谢。好，今天这个大家好像对于内地的这个社会发展的情况还是持一种比较保守的看法，还觉得尽管我心里支持，但是现实恐怕不是那么乐观哈，或者说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去大街上问随便哪一个人的话，大家都会说我会支持这种平等，因为反歧视是这个怎么说呢， 大的方向恐怕是支持的。 但是问题是到具体的操作上来看，刚刚说到这个买房子的问题，那当然比如说你作为这个医疗公司的保险公司，他们可能有担心，哦，同性恋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医疗保险了。那比如说分财产，到底是分给这个同性的伴侣呢，还是说分给最近的这个亲戚呢？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实际的问题， 衍生的配套的问题。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听众，感谢您收听，再会， 拜拜。